着窗外夜雨一直下，心开始有点慌，怕弄湿了眼眶。我站在人海不停地遥望，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。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?

想的太多，想象自由的不该没把握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还只是好朋友，在这个位置等待了多久，紧紧守着彼此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为何要留下，为什么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还只是好朋友，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，一出红就够，其他都别多说，等着你开口说爱我，说你爱我。